哦，对哈，我忘记了，今天有提醒自己说，好孩子要记得打广告啊。就是有一本那个大陆的一个黄黄教授写的新书，叫做《金方的魅力》啊。我觉得这本书在你们现在的初学阶段，我觉得还蛮可以看的。那这本书我在想说，哎，要不要统一去给书店订一下？就是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去陈书店那边登记一下，我们统一订一下算了。因为黄黄教授的这本书啊，其实黄黄先生他从前的书我没有很爱看哦，没有很爱看。可是呢，他最近几年他的书都有做日文的译本啊，我大部分我自己猜的啦啊，就是他跟日本人比较多的交流。那日本人因为不太把脉啊，也不太有我们中国人的病机的理论，所以他在。我觉得他最近的做书的方向有一点偏向于教你怎么样抓主症。那我认为在初学者来讲的话，能够有一本书它比较侧重于抓主症是非常好的。所以黄黄的《金方的魅力》这本书，那我就觉得说对于现在学习阶段的同学当做一个参考也是蛮不错的。那是简体字版，那据说有人买到过，说不厚，好像蛮薄的。那看看，如果你们下课愿意的话，可以去登记一下。那我们商谈论教到现在，同学有没有觉得，商谈论这部书的内容蛮严厉的？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你在用药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我偏这边一点也是错，偏那边一点也是错，这种感觉。就它的规矩章法非常的严格，而在这么严格的前提下，已经我们开药开的蛮痛苦了，然后偏偏还有一些我们不识相的家人不照书生病。哦，就像我觉得2006年的冬天是很不好过的冬天，那即使是我也常常就觉得说，哦，也就是。父子李中康症，他可能吃了这个症一好，他还有一些残留的不舒服，就转成另外一个康症，等于是最近常常要，常常就是药开的正确也是打完一层又有一层，就是有的时候要连续用两三个不同的方。那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会觉得对同学来讲开药也是很吃力的啊。那不过幸好我今天有听到一些同学他们家就是生麻黄汤症吃麻黄汤然后也好的差不多了、哦、好歹还有一些成功的范例，但是我相信一定有搞得很不好搞的情况啊，因为我自己就觉得遇到好几个都是一直在换药，换了两三种药才把那个感冒拨干净，还是有。那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各位同学如果有心要学中医的话啊，伤寒论就这样子在很严谨的范围一个方剂一个方剂的很仔细的认识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么严谨的范围里面有点像是练功夫的人他打一些基本的拳套，那打拳套是为了长养你的功力，那等到你拳套打得很熟了之后，可能有一天你就变得很会打架，对不对？你就变成武林高手啊。可是呢，如果你一开始学武功就是像流氓一样在路上找人打架的话，那我想很难进入武林高手的境界，对不对？就一开始要有一个正确的学习的章法，那个严格的部分还是蛮需要的。那当然我们像我个人不太喜欢一种中药的学习法，叫做专病专方，就是你听说啊什么支气管研究这个方，或者是你听说什么结膜研究这个方这样子，那你学了专病专方的时候，其实你整个理路没有搞得很清楚，那而且专病专方有的时候有效有的时候没有效哦，其实真正重要的都是那些很细微的辩证点。那么如果是学习专病专方的话，我就觉得有一点像是在路上找流氓单挑来练武功啊，那在你练成武功以前已经被打死了啊，已经残废了啊，所以我比较欣赏张仲景的这种教学，就是比较感觉上名门正派一点了啊，这样子。那 那这些方剂的辩证点呢，我们其实呢，因为我们是以一个教治疗小感冒的过程这样子过来的啊，所以可能看起来都是一些家常啊，什么头昏啊、发烧啊，什么这些小小的症状，我们用这些方法去处理。但是呢，《伤寒论》的这本书的方剂的力量啊，并不只是我们在上课教的这些范围，因为呢，很多很多重大的疾病是有可能经过《伤寒论》的这个主证的。就好比说，当一个小孩在发小儿麻痹的时候，就小儿麻痹这个病毒发作的时候，他发烧的时候有很高的比例的人是处在我们之前教过的桂枝加附子汤症这个症型上面。也就是如果你家小孩子发高烧，然后你发现他是桂枝加附子汤，就是又高烧又怕冷又大汗不止，那这样子你用桂枝附子汤把他医好了，那他很可能就逃过一劫啊，因为你如果会用桂枝加附子汤的话，那可能你家小儿有人得小儿麻痹就在不知不觉间就医好了。可是如果你不会用的话，那你很可能等到残废了才后悔莫及啊！就是因为凡是病毒性疾病在发作的过程里面，这些六经的主症都会抓得到，那你会用这些方剂啊，其实是可以医大病的。因为我们现在会觉得什么什么病听起来比较厉害，什么什么病听起来比较不厉害啊，可是张仲景的思考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一般性，就是有这些症就用这个汤啊，所以就包括我们说得脑膜炎对不对，然后发高烧怎么样，那可能是用什么葛根汤啊，或什么或者桂枝加瓜蒌汤之类的啊，反正就是仲景的方你用的辩证如果正确的话用下去啊，那有一些我们一般认为说很难很难医的大病啊，它也可以医得好，所以这些基本功我们还是要珍惜啊，当你都记得的话，那在这一辈子的健康之路上面这个胜算是比较多。那还有好像有同学有问到白术啊，说买不到生白术怎么办，其实我想我在上课分类的时候分得太严苛了，就是如果你一般调补脾胃，你用生白术或者是土炒过的白术呢，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是你要用白术来这个健脾祛湿，就是有这个湿症存在的时候，那要生白术比较有力量。那如果你家附近的药局实在不容易买到生白术，那也没有关系，你就把白术的量除以二，用一半白术一半苍术就可以了啊，这是以祛湿来讲。那健脾胃的话，白术炒或不炒啊，要效果差的不太多。那么还有就是今天下午的时候我才听到同学讲说吃小建中汤啊，吃了科学中药吃了两个礼拜也不怎么有效，那喝了煎剂一天就觉得哇效果非常之强。其实我也是这样哎，我吃小建中汤要吃到觉得科学中药觉得很有效，我要吃三个月，可是煎剂我一帖就会觉得很有效。那这样子的话好像吃科学中药的人比较吃亏哎，你们考虑看看啊，就有些方子的确是煎剂的效果比较好了，那小建中汤是其中一个。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这两个礼拜又有新的同学加入啊，那还而且不止这两个礼拜的新同学，我们光是这个班就有不少同学是这个班才来的。那这个班才来的同学基本上并没有陪着一些其他同学上过中医基础的课程，所以有些东西我中医基础课讲了之后，今天这边带到可能会讲的少一点或者讲的快一点，于是有些同学可能听得会有一点吃力。那我可能只能鼓励这些比较后来才加入的同学努力跟周遭的人做朋友啊，知道他是有上过中医基础班的，怎么样跟他凹那个录音档或怎么样，就是把他弄到手，或者是有些同学听过什么你问一下啊，请同学帮你回答一下。因为我如果 在上这个课还一直回头重新讲一遍中医基础的东西，我想我们原本就不太够的时间会更加的尴尬哦。所以对于后来的同学，我只好暂时说抱歉，希望有些事情你们能够自力救济，好不好啊？因为我这个课拖得很严重啊，但是大家也是晓得的，我实在是不太敢再回头去上中医基础啊。不过这个课快要结束的时候，可能我中医基础的文字稿就整理的差不多了吧，说不定那个时候可以印成册子发给同学，这样子会比较便宜哦。啊，那自己班的同学就付个工本费之类的就好。我想想，我希望能够了，我不知道。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来上大青龙汤跟小青龙汤啊。这个大青龙汤在七支七条跟七支八条啊。七十七条他说呀，太阳伤寒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我这样子念，其实同学就会发现到在而烦躁之前的症状跟麻黄汤一模一样，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啊？那么他说了，这个大青龙汤主之啊，可是如果这个人是脉微弱汗出恶风者，就是看起来是桂枝汤的症型，或者是比桂枝汤还要虚的症啊，那还会汗流的出来，而且是怕风，那千万不可以服啊，服之则厥逆筋涕肉损啊，那这个厥逆就是四肢缩紧，然后筋涕肉损就是抽筋，然后肉在跳动，那就是打到快要死掉的蟑螂在地上那个动作就是那样的啦。那我们人类是万物之灵长啊，如果把自己吃一种药弄得跟死蟑螂一样，那情何以堪？所以他说此为逆也啊，就是用错了。所以大青龙汤是一帖非常危险的药物啊，我们要跟同学先讲清楚。它在不对症的前提之下吃下去是伤害性很大的。那么如果呢，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是得大青龙汤症，你不用大青龙汤，那你也是后患无穷。就是好比说我上次说你助教的大青龙汤症，我们用了麻黄汤，那它解了那个寒，然后里面的热没有解掉，它很快就转成别的汤症哦，那这样子也是很累，所以大青龙汤症真的用大青龙比较好。那 请问一下，如果我们叫你不要转成别的汤症，对不对？就是分散汤症去解，会不会比大青龙汤危险？ 同学问说，那是不是我们就不要挑危险的道路啊？我们就干脆先用麻黄汤，再用麻杏甘石汤，这样拆开来搞，会不会比较好？我这样说，大青龙汤是这样子，如果你用的不对会危险，但是我当然要希望你们是学到用的完全对啊。哦，因为大青龙汤症有一些来的那个病势很凶猛，如果你不一次打掉的话，那个后面的麻烦很多了啊。而且你用了麻黄汤，然后再用麻杏甘石汤，你把里面的麻黄跟石膏什么加到一起，会发现跟大青龙汤差不多多，就是隔壁分两次的。那么这个后第八条是什么呢？他说太阳中风脉浮缓啊，这个东西看起来是桂枝汤的脉的，对不对？就是当你是中风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有大青龙汤症？还是有可能，因为啊，有些人这里就是虚嘛，那这个风邪透进来啊，也可以 整个淫秽之气一直压到底，就你整个人好像风邪像八国联军一样打进来。那这样子即使是桂枝大蒜也可能压成大乾隆汤症了。可是这样子的话，因为不是寒邪，所以呢他说身不疼但重，乍有侵蚀无少阴症者，大乾隆汤发之。就是这个症型其实不是真正的大乾隆汤症，可是如果你的风邪已经透进你的身体那么深，把你压住了，那你就要用大乾隆汤把它发掉啊，就是用一种很强大的药性把这个 一层一层压进来的风邪整个推出去。因为我们现在是用桂林骨本啊，所以呢它就太阳伤寒脉浮紧啊，太阳中风脉浮缓啊，这整个读起来是非常通顺的。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宋本伤寒论这地方是字是颠倒的，宋本是太阳伤风而脉浮紧，太阳伤寒而脉浮缓，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几个字是倒过来的。所以倒过来之后啊，历代的注家就写说什么伤寒之人而见中风脉，然后中风之人而见伤寒脉，可见的是风寒两感，淫秽两伤，就是又做一大堆文章。其实真正的大乾隆汤症是桂林骨本讲的这两条，宋本讲的那种中风而伤寒脉，就是我怕风，怕风而不怕冷，可是我的脉浮紧，或者我怕冷而不怕风，可是我的脉浮缓，这种虚血的症，在人类世界至少我没有见过啊，所以我去赞成桂林骨本这种写法，这个比较清楚。那么我们在用大乾隆汤之前，或者介绍它的药味之前呢，最要紧的是我们的辨证跟它的这个一些病机要弄清楚啊。首先，我们一定要搞，因为大乾隆汤有几个条文我不会讲的，不会讲啊、哦。比如说后面什么十四支几条啦，然后什么小乾隆汤有十四支三十五条，就是那个不用翻啊、哦。就是那个大乾隆汤，因为它本身的结构是有一个方叫做月碧汤啊，它是月碧汤在加味变出来的方，所以呢，月碧汤系的药里面，月碧汤系的药里面是那个去除这个身体里面的水分的药，就是比如说皮下有痰饮啦、啊，皮下水、皮肤底下水肿啊那一类的方剂。然后所以在大乾隆汤跟小乾隆汤的这个活用上面呢，都有这一种病叫做溢饮。溢饮就是你的身体里面那种稀稀的痰水啊，弥漫在身体不该弥漫的地方叫做溢饮。也就是大乾隆、小乾隆在治杂病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这个药的性质呢用在去除你身体里面四散流窜的水邪。那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听到一些很荒谬的论点啊，我忘记是在什么书或者什么，就还是在网络上看到的吧啊，就是有人说大乾隆汤之所以会烦，是因为有水饮所以烦。哦，我跟你讲，这个话千万不要这样讲，就这样讲这种话是中医基础的烂人才会讲的。就是说，他或许他这个烦跟水饮有关，但是烦他的本体是什么样？我们中国人啊。说烦这件事情，这个腋这个东西在中国就是指人头的部分嘛，就象形文字的一个人头，这里是脖子啊、哦。那一个人的火烧在他的人头这边，他就会烦。所以呢，烦的意思就是你的身体里面呢有一些火热之邪在某个部位，那你那个部位就会烦。那之所以会烦，是因为有火热之邪在里面，绝不是因为有水，这样懂不懂？可能那个水排不干净，把你的火热之邪包在里面是有可能的，但是会烦的理由一定是热啊，这千万不要定义错误。那说到有火热之邪的话呢，我们就要这样想，好比说本来是老黄汤症啊，本来是毛黄汤症，然后呢这个邪气可能在你的身体里面，因为毛黄汤症那个寒气一进来，你的身体皮肤表面就竖紧了，对不对？汗孔就不会发汗了，于是你的身体就好像 被这个病邪送丢啊，对不对？就是被束住了。那可是呢，身体被束得很厉害的时候，有可能呢，身体因为抗病而有一些发烧的现象。如果你的烧呢是桂枝汤症或者麻黄汤症的烧，那那个烧都是营卫在抗邪的时候产生的抵抗现象，那那个桂枝或者麻黄汤是可以充分解决的，那也不会很烦。但是如果你烧在营外营卫之外的某一个地方，就会被这个营卫闷在里面，那那样人就会烦。比如说大青龙汤有用石膏啊，其实石膏这个方子在中国的这个二淡六神大小汤里面，我们都知道说青龙系的方以麻黄为主，白虎系的方以石膏为主，然后还有玄武系的方以附子为主，猪鸟系的方以鸡蛋黄为主，对不对？就它怎么样去补阳，怎么样滋阴，怎么样发热邪气，怎么样清热气，对不对？麻黄发寒，石膏发把热发掉，这样子。那用到石膏，它可能它的病程有一点挂到我们所谓的阳明病，就是它的这个发热的能量啊，不再是来自于营卫，而是来自于肌肉啊，因为来自于肌肉的这个三磷酸腺苷，它的那个转化那个磷酸键的时候的热度是比较是石膏在制的，所以我们姑且想象说我们的肌肉里面有一点发烧现象，就是属于阳明那种发烧啊。我们发烧有很多不同的来路的，那这个热被闷在里面的时候，人就会烦。那各位同学，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烦，你如何能够辨别大青龙汤症呢？就像我今天因为庄子教室有一点，就是那个刚好学校啊放寒假，把那个教室锁住了，让方助教临时打电话告诉我，然后我请方助教站在那边疏导同学到别的教室去上课什么的。那然后就因为我昨天没有怎么睡饱了啊，所以然后就在从家里面一路骂脏话骂到这边，就是发泄。那个然后呢，等到我上完庄子课的时候，其实我心情还蛮好的，我觉得我上庄子每次都很快乐啊。那可是下来课的时候，李助教跟我讲话，李助教看到我这人样子很奇怪，就他跟我讲话，我听听就跑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坐那边站一站。然后其实这个不是烦，这是躁啊，就是那个坐立不安，就是躁，不是烦。但是呢，我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说，平常我也不是多讨厌李助教的，可是我今天听他两个字，我就不想听第三个字了。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烦，就是说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都有一种这个那个，我们说有一种抚逆其心的感觉，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就是觉得不管遭遇到任何事情，你心里头都觉得不很顺心那种感觉。因为你如果不很知道什么叫做烦的话，就像我上次说李助教发大青龙汤症，为什么不会知道他在烦？因为李助教从前啊，但他现在好非常多，但他从前就是那种很怪的小孩子。就我打电话跟他讲说，哎，我们那天是不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是约在礼拜一还是礼拜二？他会说啊，就这样子，看他就挂掉。就他好像跟你多说句话都受不了那种感觉。就他是从前就那种随时在烦的小孩，就他跟人多接触一下就觉得啰嗦了，烦了，懂不懂？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烦是出现在自己动作上，像我今天他跟我讲话，他一面讲我面逃，他这边坐那边跑，就反正就是一直在闪躲，然后我才会今天觉得说哦我在烦，然后发现说因为应该是昨天睡得比较少，然后今天中午在那边灸穴啊，所以有点胸口有点热，所以赶快叫陈助教带栀子来啊，吃一点栀子啊，清火清一下，这样比较不会烦。那所以这是一个心情上面的烦，你们要记得。那可是如果你已经生病了，然后是麻黄汤症，那谁也不喜欢生病，所以心也很烦，这样怎么办？那 其实我在问症的时候就问到一个麻黄汤症的脉，然后麻黄汤的症就是身体骨节痛啊，然后啊就是该有的都有，对不对？我就问他说你烦不烦，那如果那个人跟我讲说我觉得烦，那很好啊，就是确定是大青龙汤症了。但是有很多大青龙汤症的人是不知道他自己在烦的啊。那也因为就是而且这个东西呢，像我的老师他有写过一篇关于这个烦症的论文，就曾经遭到那个应该是学术界跟中研院吧那边的刁难，就他写这个关于伤寒论里面的烦症的论文的时候，中研院这个审他的人呢就是好像表达出一种态度，就是说张仲景的医学非常的不合乎逻辑，因为人是有心境的。那如果有一个人已经修为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法师什么什么老和尚什么什么佛陀的境界的时候，他心已经远远超越了烦这种感觉了，那这种人的大青龙汤症就只好死了，对不对？就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的心境修为已经超过了烦怎么办，就烦不到你了怎么办？哦，有同学说就不是大青龙汤症，哦不是啊，就是说如果那个人的心真的已经修为到那个境界，还是会有大青龙汤症的啊，各位放心，因为大青龙汤症本来就不一定会烦在心，所以呢我要给各位几个辩证点你们记得一下啊。大青龙汤症呢，你们记得一个，我这个话讲出去你们不要给我乱传，因为不是张仲景讲的，我这样子很可能会造成一种误导啊，就是你们记三烦三干好了，就是桂枝汤跟麻黄汤症哦，嘴巴都不会很渴的，但是如果你得大青龙汤症的时候，很可能就算你不知道你心有没有在烦，因为我非常清楚的知道现在的人类有人每天心都在烦的哦，就是每天看谁都不爽，尤其是有受了委屈的人，对不对？就不管每哪一个片刻他都觉得不太愉快，所以每天心都在烦的人，那你就要看别的烦。所以呢，心烦之外还有什么烦呢？还有手烦跟脚烦啊，就是心烦、手烦、足烦啊，这三个烦，但这都不是一定会有哦，但是你至少能够抓到一两个。那三干是什么呢？眼睛干、鼻子干、嘴巴干，你好歹能够在这个辩证里面可以查到说。哦、我这个麻黄汤症好奇怪哦，眼睛鼻子嘴巴干得不得了，或者是不至少不干三个，干两个，干一个总会有吧，或者是鼻涕也比较浓稠比较黄啊、哦，就是黄痰黄鼻涕，或者是舌苔比较偏黄，或者舌尖比较偏红，这种感觉就在麻黄汤症的这个前提下有这种舌苔偏黄舌尖偏红的状态啊。那还有一个传说中的辩证点，就是下嘴唇的颜色忽然变得比上嘴唇鲜艳很多，这是传说中的辩证点。那这种可能是因为肺被烧到了，因为我们那个嘴唇好像上唇下唇应该是大肠应该是胃还是怎么样的，反正就是但是这个辩证点我不是很熟悉，所以姑妄听之好不好。那我要告诉你，那大青龙汤症你们要一定要记得什么叫做手烦脚烦。你说我的手里面没有脑哎，手说它很烦，这什么意思啊？那手很烦的意思就是啊，你躺在床上，如果你是麻黄汤症啊，你就紧紧的裹住你的棉被啊，那这样就很单纯，对不对？如果你是大青龙汤症的话，你裹棉被裹了一下下之后，就觉得哎呦这姿势很不舒服，赶快换一个姿势。然后又过了几秒钟又觉得不舒服，一直换姿势，就你等于是你在发麻黄汤症的时候，你在床上不断的换姿势，就你的手跟脚不管怎么摆都不爽快，那就是手脚烦，这样知道吗？这样辩证点是不是变得比较容易了、啊、因为这些怪怪的辩证点其他汤剂也不容易遇到了、 那所以当你三干或者三烦里面，让你明显的感觉到其中有一两种的存在，就你就看着你家那个生病的人在床上怎么样翻滚的，那就可以辨别了吧？啊，那这样子就不容易用错。那这也就证明你的这个肌凑里面，或者是头部，或者是身体里面，或者是肺部，有积蓄的很大量的热释放不出来。那如果这个热是烧在肺的话，那就是 SARS 哦，但是它可能是在肌肉里面。所以，但是并不意味着大青龙汤症的人是会发烧的，你懂吗？大青龙汤症是可以完全你用体温计量不出有发烧，你觉得怕冷，你裹在棉被里面，可是你怎么翻身都不舒服啊！这个热是一种非常主观的世界的热啊。那所以那这一点也就是回到那个刚刚所说的这个中研院的人提出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的心境修为很高呢，那其实你心境修为就算很高，你也会知道你的手脚放哪里都不对劲啊。或者你就算心境修为很高，你也会感觉得出来说，今天这个人跟你讲话，你觉得你不是像平常那么舒服啊，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还是会存在的。所以呢，这是标准大青龙汤症的啊辨证点。那这样子是不是同学可以记得了呢？啊，脉浮紧急的。那至于说第八条那个啊，是一个不标准大青龙汤症，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桂枝汤症，就是它不只是因为我们桂枝汤的风邪风，我们通常都是说它多半是弥漫在我们的营卫分，对不对？不入营分。可是如果你的人真的太虚，然后它真的渗到你营卫都被它压垮的时候呢，那因为风邪不像寒邪那么激烈啊、哦，所以呢，太阳中风啊，脉浮缓，记得是脉浮缓啊。然后呢，身不疼乍重，就身体也不会疼，因为风邪不太会让人疼，懂不懂？会疼的是寒邪，可是风邪就是你这个桂枝汤症，我们一般的桂枝汤症，虽然有些人会身体有点酸软，但是只是一点点酸软，对不对？可是呢，你的这个身体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只是觉得身体好重好重好重，然后那种瘫在床上好像鬼压身一样，然后乍有侵蚀，就是你瘫在那边，然后呢看起来好像动都不能动，那种好像那种连续剧啊，那种好妈妈要临终的时候，然后就忽然爬起来像跟他儿子说妈妈没有事啊，其实那就是那种好像整个人啊、哦、已经呆呆的不能动了啊，那种感觉。就是如果你的桂枝汤症，你整个主结构像桂枝汤症，可是那个人已经就是这样垮在床上不能动的话，那你就要考虑可能是大青龙汤症啊，就是桂枝汤症已经压到太严重了，可是他还要回风一笔，叫你务必小心无少一症者。就是这样的人呢，是张大的眼睛在床上跟他儿子讲说妈妈没有事啊，妈妈觉得还好，我只是起不来，我没有特别不舒服的感觉啊。那可是如果是有少阴症的是怎么样啊？少阴症是脉沉细淡欲寐，对不对？那少阴症就是儿子说妈你还好吗？我不知道啊。如果就是很不清醒的状态，可能就不是大青龙汤症了，这样能够明白吗？就是让那个人还蛮清醒的，然后半重，就是只是重，只是就觉得这桂枝汤症好奇怪啊，怎么这桂枝汤症我不动不了呢？啊，这种感觉，但是给我大青龙汤。啊，那这个大青龙汤，如果你有点怕的话，我们回头看那个《伤寒历》里面的那个大青龙加附子汤啊，就看一眼。其实大青龙汤因为很怕它内陷，如果你真的怕的话，那种好像是桂枝汤症的大青龙汤症，你加些附子的话，应该也不会比较不会受重伤啊。那但是那个是太少凉感的，那个，我看一下这几页啊，52啊，有人注脚翻到了这个。52页那个第25条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膀胱跟肾是相表里的腑脏，对不对？所以足太阳膀胱经受邪，就是太阳病，有可能邪气太重，啪啦一个就踩在楼梯板掉到楼下去，所以呢就被打到少阴去了啊。所以膀胱跟少阴是很靠近的表里，那如果呢太阳少阳一起病的话，那个病已经把整个太阳的区块都打穿，然后打到少阴去，那那个就像刚刚我们说本来是桂枝上的中风，被人压到营卫都垮掉了，那这样子的一种太阳少阴病呢，就是头痛口干烦满而渴，就是整个人胸口闷闷的，然后又嘴巴好渴，然后脉声忽然浮忽然沉，忽然跳得很快忽然很细，那是大青龙加附子汤啊。那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用大青龙汤不是很安心的话，你加一点附子也可以啦，好不好？那太少凉感至少我们不要让，其实我不太习惯用太少凉感的方，因为这个方是桂林古本才有的方，那历代的中医没有这个方，所以我找不到医案，因为没有什么医案可以参考，我也不敢拿叫你当第一只白老鼠，只是凡是我用了麻黄量最大的大青龙汤之后，通常我下一帖药一定是吃真武汤，就是用了大青龙我很难不用真武汤，因为用了真武汤之后才会觉得大青龙造成的那个副作用有消掉，所以吃了之后要补充附子剂那是理所当然的了啊。那当然真武汤我们要不太久的以后才会教到啊，大家不要急啊，其实是我自己在急啊。那真武汤啊，我真武汤我大概说一件事情就好了，就是真武汤里面是它的药味是附子、白术、生姜、茯苓、芍药啊。那张仲景的原方是附子一枚，那我们都觉得附子现在的附子一枚的重量应该至少有张仲景时代的三两，所以它原来的比例应该是三，因为竹只放二两，三二三三三这个比例。可是现在的科学中药的真武汤呢，他们是附子一枚，他们就以为是等于一两，所以他们的真武汤是一三，就是说顺然牌的是放二，其他牌子都放三，一三三三三，也就是白术放的多，附子放的少。所以你真的要吃科学上的真武汤的话，你直接买一罐来吃，我觉得治少阴病的效果非常烂。或者是麻黄附子细辛汤也是一样，麻黄附子细辛汤应该是麻黄跟细辛啊，跟这个附子的比例差不多是二二三。可是呢，现在外面科学上都是二二一这样子，那就是附子一枚都算一这样子，那这样子附子的量不够啊，吃的人会虚。那这个是附子的量不够，那个药行不开，变成好像一种补脾胃的药，就像真武汤。所以凡是你用真武汤，为了要加回这个附子，比如说我会建议说，你买外面任何一个厂牌的真武汤，白术它多一点少一点就不跟它计较了，你另外要买一罐附子，然后真武汤四克里面至少要加一克的附子，而且如果是治少阴病，我推荐用柯达牌的毒附子啊，那个比较有效。可是最近柯达牌附子比较不毒了耶，我称赞他，结果他反而改好了，就是要命。那像那至于说两位助教，许方两位助教，真武汤已经吃到有抗药性了，说什么我四条加一条附子，现在已经没有感觉，要加两克，要加三克了，就是不断吃到有抗药性的地步，我现在就说你别加了，就吃了没感觉也好了。但是治病的时候，四条加两克，四条加一克，四条加一克是至少啊，四克里面再加一克的附子是至少，不然科中是不太有效的。我之所以要先教，就是因为用了大小青龙汤以后，很常常会需要用到真武汤收工。你至少家里面一罐真武汤，一罐附子要备好啊。那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放心的用大小青龙汤。否则的话，大小青龙汤用下去啊，会有一点副作用，可能会把你吓到了。就比如说，大青龙汤发完汗之后病好了，就发现尿不出来了，就是小便小不出来了，就是因为你的阳气过来被它用掉一些，然后你已经没有膀胱气化的能力， 然后就尿不出来。那这样的问题还是存在，所以只好蒸笼汤下面要备着。那大蒜蓉汤我不用科中啊，我大蒜汤没有煎剂，因为科中怎么样来讲都没有大蒜蓉汤煎剂的那个该有的力道，所以以这个啊病机而论，希望各位同学能够认识。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就是大蒜蓉汤用了之后会转成柴胡症，那那个时候你再学会用什么小柴胡汤啊。我发现我真的很会浪费时间我这样上到八点半，好像连小青龙汤都上不到了。啊，无限制加课吗？真的吗？要说明这个大青龙汤跟小青龙汤的药味啊，其实最好是一起比较比较清楚。我想陈助教你也来帮我一下好不好，我们来一起把这个黑白切一下，来这笔比较好用啊，好像笔被我一摸又不见了。好，各位同学当作复习哈。我想起来了，我们先不要这样，我们等下课再来抄黑板。我们现在先跳过大蒜蓉汤，我们去讲小蒜蓉汤的主症。那因为当你认识小蒜蓉汤的主症，我们到时候两个方剂的药物一起比较会比较清楚啊。虽然比较花脑筋，可是会比较好玩一点。小蒜蓉汤的症是什么样子呢？小蒜蓉汤的症啊，我们看一下7-9、7-10啊。这个他说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也就是小青龙汤那个本来是一个麻黄汤症，对不对？可是呢，因为你的心下有水气，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的这个心脏下面的部位，这个部位可能是指你的脾胃啊，因为张仲景的心下往往是指胃，有人可能是你的胃，也可能是你的肺的下面啊。这里呢，本来你这个人就累积了很多湿邪，那这个水气，在这个气这个字，张仲景的书里面的气啊，水气的气，我们现在都习惯叫做水毒了，就是代谢不掉的死水了。就像张仲景的书里面，如果说心气啊，什么心气不足，心气怎么样？那个心气的意思就是心阴，不是心阳。就是他那个气都是一个很抽象的地方啊，指射的东西不一样啊。所以心气不足，在仲景书里面是心阴虚而发燥热啊，不是指心阳不足。那这个水气呢，就是你这个人平常就是一个脾胃很湿的人，肺很湿的人，那这个寒邪钻进你的皮表，等于钻进你的肺，对不对？那当它钻进你的肺之后，发现这里有一滩冷水，刚好跟它同类，那这个病毒马上就会放弃攻击你的营卫，然后全部都聚到那滩水里面，在那里面就全部跟那个水相处得非常融洽。就是说我们说呀，桂枝汤邪气是弥漫渗透进来的，麻黄汤邪气是一根针穿进来的，大青龙汤邪气是像八国联军一样打进来的，那小青龙汤是邪气钻进来以后，在你们家后面的地窖发现还藏着一个它的同党，那太好了，我们大家联手把它放出来。那至于葛根汤呢，就是你熬夜整个人干掉了，然后你的肾很虚，所以把邪气引进来的。所以葛根汤就是讲了一个，有一个巫婆养了一个忘恩负义的长发公主啊，把那头发放下去，把那个坏王子吊进来啊。就是葛根汤是这样的，就是自己把邪气勾引进来的啊。这就是伤寒的这个初感太阳的五个大方子啊，他每一个都有一个故事啊。那小青龙他就是身体里面本来就有水邪，于是呢， 这个邪气进来以后，就放弃了攻击你的营卫，而跟你身体里面的水邪合一。那当这个感冒的邪气变成水邪合一的时候，就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状态出现。而那个水邪究竟是在肺还是在胃还是在肋膜之间的不一定，就像小青龙汤也常常是治肋膜炎、肋膜积水也很有效，但最主要的就是它的功夫是要把那个水邪跟病毒一起拿出体外。哦，那当你有这个水气的时候呢，你可能干呕发热而咳。这个干呕发热而咳是小青龙汤的主症，懂不懂？后面的那个或怎么样，或怎么样，汉代伤寒论的那个或字 当作是， 汉代伤寒论的或字当作是有人，就有人呢会渴，有人会拉肚子，有人会喉咙噎住，有人会小便不利，有人是少腹满，有人会喘，但是那些都不是小青龙汤症的绝对主症。那他那个方剂后面有照那个或症在那边做加减，这样能明白吗？啊，那这些或怎么样或怎么样，我们但是呢，小青龙汤最基本的症型就是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伤寒论里面有些东西是咳，有些东西是喘。那小青龙汤在太阳初感，因为小青龙汤或者大青龙汤或者是麻杏甘石汤，大概卖都是偏浮的啦，因为是太阳病嘛，抗邪的动力在那比较表面。那当你这个脉比较偏浮的前提之下，你就要分得出这个咳喘啊，到底哪一个是小青龙汤，哪一个是麻杏甘石汤。那我们上堂课有讲到一点，就是小青龙汤是又湿又冷为主，但是小青龙汤有没有可能又湿又热，还是有可能。那麻杏甘石汤是又干又热，对不对？那这个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那小青龙汤会不会发热？那不一定啊，发热是或症，好不好？发热体温有没有变化我们很难说。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请我那天很会咳嗽的同学来帮大家表演？我那天在家里面就因为我自己不太会咳嗽，所以我就问陈助教说，麻杏甘石汤怎么咳，咳给我听啊，小青龙汤怎么咳，咳给我听，就在那临时做抽考啊，为今天的表演做准备。那总而言之，就是小青龙汤在咳嗽的时候，因为肺啊胃啊都是湿邪啊，水邪，现在应该说饮啊，就是因为说湿气，你们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是蒸汽一样的东西，其实是饮啊。所以小青龙汤这个特征啊，就是人鼻涕稀稀的很多，或者吐出来的痰呢，这种白稀稀的，就是稀稀而白的痰，透明，对，稀而透明的痰，就像蛋白那个样子的痰，或者是那个泡泡痰，就像螃蟹吐的泡泡那个样子。那总而言之就是泡沫或者水一样的痰啊。那当这种痰、这种鼻涕很多的时候，你们知道它的咳嗽声，小青龙汤的咳嗽声一定是偏什么？谁有咳给我听，就是很湿的那种咳嗽，那种就是好像我不会咳啦，陈助教你就帮一下，你比较是咳嗽的专家，你不用被录到，你咳给我听，你看小青龙汤的咳法，会啊，喉咙干干的，我 会啊， 对，就是那种轰隆哗啦那种咳法。那至于麻杏甘石汤的咳法呢，就不，因为小青龙汤那个咳法就是那种哎呀啦啦这样，那麻杏甘石汤那种咳法就是那种平常还忍得住，然后忍不住以后在那那种，就是干干的，这样明白吗？就是也就是说，像黄黄写的那个金方的什么魅力，对不对？他说小青龙汤你就要挺他，他越咳啊，越是咳的厉害，你这个汤用下去越准，因为他都不咳，你也不知道他有小青龙汤，就是希望他咳的严重一点。那像小青龙汤在杂病里面的条文有一条是好像是咳逆以习不得卧，就是你那个如果你是身体里面水气造成的咳，那一定是躺下去比坐起来咳的厉害，对不对？那麻杏甘石汤的咳大概躺下去会坐起来都差不多吧，你躺着坐着都是这样的，看电视隔几分钟这样，然后呢这样子就是 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个要会听可法才能辨别小犬有没有亢症，不然的话心下有水气，那是什么？你让我有开天眼有透视能力吗？哦，那当然不是啦，就是这东西的主症大概是这样。那还有小犬有亢，那我们还有一些小的主症，我们下堂课再讲，我们休息一下啊。